我可以帮你报警，还你一个公道。 高田修一刚要摸手机，发现口袋空空，没有带。不过这家倒是有个座机，他拿起话筒刚要按下去，一阵风过来，将墙上的电话机直接掰扯下来，摔了个稀巴烂。 什么公道？能让我重生吗？我能完完整整地活过来吗？最多是把我的尸体拼凑起来，治他个罪。我要他活着，长长久久地活着。我要饶得他永无宁日，我要他夜夜梦我，日日想我。我要他生前受尽折磨，死后再入地狱。 怨气足够，非常好。 作案凶器藏在房间地板下，卧室床底藏着一颗被福尔马林泡着的头颅。闹了一下午，女鬼消停下来，盘踞在一束干花上。直到傍晚，楼梯传来脚步声，屋子的主人回来了。在门被打开的那一刻，女鬼再次上了高田修一的身，朝进来的男生扑了上去。 赵强！ 他瞪着眼，掐住男生的脖子。 赵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 男生手里的炒饭掉在地上，撒了一地米，被他掐得说不出话来，膝盖上抬，踢得他松开双手，向后倒去。女鬼从高田修一的身体里出来，魂魄始终是一团散烟，她围着赵强转。 赵强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看我被你害成什么样。 赵强喘平了气，他抬眸看着眼前这团不成形的烟，他伸出手。 小迪，是你吗？小迪，小迪，你来了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黑气横冲直撞，墙上的照片散落了一地。赵强慌忙拾取，捧着其中一张，柔情地看着，将它放置自己的胸口。 因为我爱你啊，这样你就能永远只陪在我一人身边了，没人找得到你。 所以你就杀人分尸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好疼，好疼啊！你也来尝尝这滋味。 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在一起？ 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没有分，没有，永远都不会分。你这一辈子都只能和我在一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，小迪。 高田修一在附近的秋千上等待。晚上9:10，赵强从窗户上跳了下来。赵强的魂魄够凶，却太脏，他不会喜欢。高田修一只带了小迪走，他告诉他可以帮他修复魂魄，护他不被阴差抓捕。至于赵强，自会入地狱受刑。小迪报了仇，怨气非但不减，却还加深。他一时无处可去，又怕被抓去阴司，只好先跟高田修一回家。在他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小迪忽然问了句： 你为什么帮我？ 进来你就知道了。 高田修一缓缓推开门，里面乌漆嘛黑，小迪看清里头的东西，立马转身想从窗户逃出去，不想被一股黑气硬生生拖进了房间。高田修一迈进房门，将门关上。他静立在门口，眼睁睁地看着女鬼在哀求、嘶吼与挣扎中被生食。房间恢复安静，他朝立在中央的鬼微微鞠躬，什么话也没说。阴沉的鬼声在耳边响起。 不错。 小区里的路灯又坏了，十字路口一只野猫突然窜过去，吓了他一跳。季董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刚回头，眼前闪过一个影子，快到他连男女都没辨清，季童心里一紧，那分明是个鬼影。他加快跑了回去。周星正在套衣服，听到开门的声音，赶紧迎了上去。 哎，我这刚要去迎你呢。 季童定了心，换上拖鞋。 冷不冷？妈给你热牛奶。 好。 饿不饿啊？弄点吃的。 行，我去洗手。姬童去了卫生间，刚关水龙头，抬起头来，撞见镜子里一个黑影看着自己。他猛地回头，黑影消失了。姬童没敢声张，怕家人害怕。他低着眼，快速走回房间，找出周星从前给他求的符咒，揣进了口袋里。 翻箱倒柜找什么呢？ 没找什么。 来，先喝着，我去给你做个三明治，再给你切个苹果吧。 不吃了，我不饿。 不饿也吃。 周星兀自去厨房动手了。季童回头，被窗户上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，他赶紧将窗帘拉了个严实。虽然常见鬼，但谁也挨不住那种故意吓人的，而且他还没在家里撞过鬼。何风不在，孟云也好久不见了，但愿不会出事吧。何风在追的长舌鬼害多人上吊自杀，凶气极重又颇为狡猾。何风对这片区域不熟，再加上心急，导致追了好几天屡屡失手。这鬼爱钻人群，何风与手下的阴差制定了个方案，从八面堵他，把他逼进了人少的森林里。